实际上这跟它自治功能是不相符的啊。那么我们现在要说社区减负，就是让社区呢剥离开政府职能啊，就是让它回归到自治职能，就是真正能够反映老百姓的心愿啊，能够为老百姓去办事儿啊。所以我们和市委组织部呢就联合下发了一个社区减负的意见。那么这个意见呢有几个硬性的规定，你比方说社区挂这么多的牌子啊，我们只保留了三块，就是社区居委会、社区党组织和社区服务站啊。那么社区所有开的证明一共150多项，我们只保留了15项，其他的全部取消啊。那么对社区所有的考核各部门一律都取消了啊。那么应当讲呢，这个文件下去以后呢，各区在执行上还是比较坚决的啊。当然了，我觉得我们这个今年呢要继续巩固啊这个社区减负，就是真正的让社区能够成为老百姓的代言人，是吧？ 嗯，好，那么接下来给我们来展望一下吧，这个2018年今年哈，咱们民政部门还会做哪些工作来满足我们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 那么主持人也都知道啊，这民政啊实际上就是民生保障部门。 嗯， 总书记呢形容过说，这个民政工作呢是菩萨事业啊。那么做好菩萨事业，你得有菩萨之心，得有大爱之心，这个爱民之心啊。所以我觉得新的一年的民政工作呀，我们要贯彻19大的精神，首要的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啊，特别是要把民政为民、民政爱民这个落到实处啊。其中最主要的我觉得就是一个是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啊，第二个呢就是提供给群众基本的公共服务啊，第三个呢就是满足群众的基本需要。那么在整个这些工作过程中，我觉得有几个重点，一个就是建立一个这个兜得住底的这种群众的帮扶体系啊，这里边包括我们的这个低保、低收入，包括我们的教育救助、医疗救助、住房救助等等啊，就是在全面实现小康过程中，保证不让一个群众能够掉队啊。第二个呢，就是完善我们的养老服务体系，刚才谈到了养老啊，也就是说要把养老这件事儿，特别是居家养老，要给它做实啊，要真正让老百姓能感受得到啊。第三个呢，就是加强社会治理创新啊，就是能够让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社区都能够让老百姓感到比较和谐、比较舒服啊，包括我们的社区服务能够更多样化，特别是我们在疏解整治促提升过程中，我觉得市委市政府更重视对老百姓的这种社区服务的这种需求的满足啊。那么最后一个呢，我想呢就是我要发挥我们民政部门的这种对社会事务管理的，你像我们慈善、像救灾啊、像婚姻、像殡葬等等啊，就这些基本公共服务都要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啊。这样我想呢就是让老百姓呢，生活在北京的老百姓能够感受到特别幸福、特别和谐啊。我想呢这也是尽到我们民政部门的责任了啊。 嗯，听到李局刚才讲这个三边四级居家养老的，我特别有体会。因为我在这个我们这波咱们都是一个孩子的，就我之前我们父母得了一场大病的，我就感觉全家上阵的时候都累得这个精疲力尽，所以我有时候我在想，我只有一个孩子，将来我老的时候他可指得上吗？有人不敢想这个问题。但我去年春节拜完我那个大姨，她是个百岁老人，到她家里我突然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他们家有一个义工在做，我一问这个训练有素的人是哪来的，买的养老券，全社区通过养老驿站给派送的。 对 对, 对。 哎呦，我当时觉得特别。 我们现在很多区都有这种菜单。 那一刻我就发现，哎呦，将来我的养老有指望了。就说居家养老不是奢望，而且我们将养老将来就说老有所养、老有所乐，那一定我们就充满信心。 对，确实也。 我想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因为这个家庭，如果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嘛，我们把老年人照顾好、孝敬好，我想这个家庭就是最稳定的。 对，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了你们切实的谋民生之利。谢谢。

send me away with an empty heart. But I wanna get back and make a fresh start. So hello, hello, hello, Africa heart. Jambo Banawa Africa. Abali Gani wa Africa. Abali Gani wa Africa. Tell me then, which is my home? Where is my jungle I used to roam? The only tigers I see are tame. Hello, hello, Africa. Jambo Banawa, Africa. Africa, Ape no Buntungwa. Oh, Africa, Ape no Buntungwa.

还有其他的就是要礼貌待人啊，坦诚相待呀、啊、不浮夸呀、啊、还要懂得欣赏对方，懂得适度的赞美对方，合适的话还可以施展一下自己的特长啊，反正就做回真实的自己吧。 我认为初次见面心仪的人不用去刻意的打扮自己，打扮自己太虚假了，很真实的面对，因为你要对跟你过一辈子的人去面对以后的生活，怎么不能真实，怎么就不能真实一点，还在虚伪的面对。 在和心仪的人初次见面时，我认为首先这个外观和这个初次的着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初次见面彼此还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人呢是感官的动物，感官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第一次和心仪的人见面时，第一个问题要守时，着装整齐，然后彬彬有礼，这样才会给对方带来一个好的印象。 初次见面怎样才能给对方留下好的印象呢？首先在形象上得体大方就可以，我觉得也不需要打扮的多么的花枝招展，然后有礼貌，不虚假，让人看起来很舒心的感觉。 初次见面留下好印象，我感觉第一个是自己的形象，就是那个穿着呀打扮呀，然后化女生的话就化一个淡妆比较好，然后那个本身就是瞅看第一眼的时候，这个形象这方面就让人一看啊比较舒服。然后第二一点的话，我觉得就是不要玩手机，手机就是让人觉得会不礼貌，然后总不要盯着人家看，然后一起吃饭的时候就是可以正常沟通，然后给那个不要，我觉得第一次吃饭可能不要给别人夹菜，因为不知道人家习惯是什么嘛，然后也就是不要话不要特别多，也不要不说话，话太多会让人感觉自来熟，然后不说话的话也让人会感觉比较尴尬嘛。女生的话我觉得尽量是表现的有点活泼，有点文静，然后又能照顾到全面，就是格局大一点，然后穿着方面要注意，然后行为举止的话就是不要看手机，然后说话的时候不要盯着人家看，然后不要总盯着让人家看，人家会紧张的，毕竟第一次嘛。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你们觉得自己在和心仪的人初次见面时怎样才能给对方留下一个好的印象给出的答案。下面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标题叫做只如初见，作者燕小六。人生若只如初见，这一句便够了。在我青春年少的时候，也曾秉持因为不了解而相聚，因为了解而分开这样的悲观论调，宁愿在心里守着与每个人初见时的样子。有种初见只是随意走在路边，街边店铺明亮的橱窗里突然露出一张美丽的脸，你抬头看他，他也刚好抬头看你，电光火石，刹那惊艳，你收不住惊喜，忍不住回头再看几眼。无论四人再次抬眸亦或低下头去，都不影响你已灿烂的心情。有种初见是那个人符合你所有的想象，他的眉眼，他的身姿，他一颦一笑的表情变换，他俯仰转身的每个瞬间，甚至他只是不悲不喜不动声色地看着你，都是你喜欢的样子。 你欣喜若狂，如获至宝。你以为他就是你命定的那个人，你以为你可以携手与他共度一生。有种初见是一拍即合下莫名的心灵契合，两人之间的共同语言可以从上下五千年到东西南北中，从国际时局动荡到明星绯闻八卦，从金庸古龙梁羽生到莫言王朔王小波，从篮球排球乒乓球到喝茶品茶论书法，总之你们在一起总有聊不完的话题，砍不完的大山。你以为你在浩瀚人海终于得遇知音，对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种初见恍然如过客，平淡如路人，他既不能激起你心里的涟漪，也无法谱绘出浪漫的故事。你们点头微笑握手客气疏离，即使擦肩而过也不会双双回看，即使相谈甚欢也总是有所保留。但也许你在跌倒的时候他会扶你一把，在你仓皇无措的时候他会为你指一条路，在你悲伤失意的时候他会借你一只肩膀，在你困顿落魄的时候他会教你如何再次站起来，而当你功成名就的时候他却转身退回曾经的位置，对你点头微笑与你握手，之后擦肩而过一如初见。有种初见令人退避三舍，他阴郁的脸，愤怒的眉，不耐烦的口气，粗俗不堪的举手投足，怎么看都面目可憎，似乎贴着凡是人都勿靠近的标签。为避免引火烧身，你远远地看着，心里默默地写下一个差评。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扇面，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已变。不是故人的心变了，只是我们拘泥于初见时仓促间的判断。我们自称熟人却未必熟悉，我们相识已久却并不相知，我们以为清盖如故，到头来却是白首如新。即便他始终如初见，我们也已走了很远。所以对他人不去妄断功过是非，不去热议他人恩怨，不急于感动，也不急于指责。他人对我们有何评判，也请一笑而过。我们无需珍惜身边所有的人，只需珍惜所有的遇见。哪怕初见不合拍的人，也装作相安无事的样子。有一天总会明白，这样的遇见是上天做了怎样的安排。 忘记了你。 这里是今夜思语时，我是主持人浩洋。社会心理学中对他人印象的形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律，叫做首因效应，也就是第一印象效应，是说人们比较重视最先得到的信息，并据此对他人做出判断。那么你们觉得自己在和心仪的人初次见面时，怎样才能给对方留下一个好的印象？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叫做 Kelly Chen。 小唐和老杨初识的画面宛如昨天，今天他跟我说他要当妈妈了，我捏了把汗，记忆里的小丫头片子居然要当妈了。他俩的相识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我们几个不同校但同道的大学好友举办了一次农家乐，老杨跟着社团里的人来蹭饭，很快就跟我们打成了一片，继而展现了他非凡的厨艺。小唐看得目瞪口呆，现在的男孩子都能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了，而小唐连切个菜都不利索。他憋红了脸在我耳边小声说道，男朋友就得找这种型的。整个过程老杨跟小唐只对过一句话，那位同学你把葱洗一下好吗？马上。然后小唐把葱洗得水亮水亮的。晚上我回到宿舍，小唐给我发来一张微信截图，我们去看电影吧，我有两张票。好啊，但是你为什么想约我看电影啊？因为我喜欢你，我也喜欢你。那以后每周我们都去看场电影吧。好啊。然后点开小唐的语音，他尖叫着跟我说，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两个彼此一见钟情的人一起去看电影。那个约小唐看电影的人就是老杨，他们认识不到12小时就在一起了，然后一直甜蜜幸福到现在。有时候喜欢一个人很简单，可以是一个微笑，可以是一个动作，也可以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我就想挽着你的手一直走到底，不矫情也不露骨，只是简单诚实地告诉你，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你了。小唐说，如果你喜欢一个人刚好他也喜欢你，那就在一起啊，那么矫情干什么？是啊，在这样的一个矫情的时代，收敛一下也蛮好的。很多人不相信一见钟情，总觉得浪漫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阴谋，因为不靠谱。可能你不相信，人这一辈子能够遇见第一次见到你就想拥你入怀对你好的人真的有限，你错过了可能就再也遇不着了。在《非常完美》里，第一次李珍航表白李雪， 酷酷的他不知俘虏了多少女人的心，可是他的一句15年内不结婚让李雪望而却步，他委婉地拒绝了他，然后他离开了舞台。只是谁也没有预料，第二次居然是李雪表白李贞航。他站在舞台上深情又调皮地问他，李贞航，你敢不敢跟我谈一场15年不分手的恋爱？也许在他转身走后，他才突然意识到，第一次见面我便喜欢你了，15年不结婚又如何，能和你在一起就好。他以为他会毫不犹豫地上台牵着他的手就走，可是有些东西错过了终究是错过了。尽管他坚持坐在非常完美的舞台上等他，一直等，可是最后李贞航再次为他现身舞台的时候，却是亲口告诉他，你真的不用再等我了，有些东西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那一期他站在舞台上放声大哭，像一个无助的孩子。如果第一次你没有抓住，可能你就再也抓不住了。秦子是一家外企的高管，公司的重要客户都由他负责接待。其中一位法国大客户在与秦子相处了短短一周后，拿着一朵挂着钻戒的玫瑰，单膝跪地向他求婚。那天刚刚好把秦子堵在了公司的大门口，他用英语解释说，他们因为这家公司结缘，所以他希望再次见证他们的幸福，然后用蹩脚的中文说了一句，我对你一见钟情。同事们都鼓着巴掌大喊在一起在一起，而秦子却被吓得落荒而逃。秦子害怕这种快节奏的感情，他没有安全感，可是后来的五年他都没有找男朋友，因为他一直在等他的法国客户与现任分手，然后再大胆地告诉他，其实第一次见你我就喜欢上你了，只是那时候的我缺乏勇气。一段感情靠不靠谱，从来不是源于你们是如何开始的，而是源于你们是如何相处的。喜欢他就大胆表白，争取在一起吧，大不了就做不成朋友，反正我不缺朋友，只缺你。 情意那么深，叫我怎么能放手？

微信公众号今夜私语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叫做 W.R.在不了解的状况下喜欢上一个人，却发现那个人真实的一面比你想象的还要美好，这应该算得上幸运。时间一直是个很奇妙的东西，有人说时间是魔法，无论多重的伤，多难忘的回忆，都能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磨平。时间会把好的不好的全部都带走。又有人说时间是毒药，很多回忆，很多伤害，被困在时间的圆圈里面，不断加深对你的伤害，让你更加痛苦。其实时间一直是在一旁安静地流逝着，异变的波动的一直是人心。走过的是时间，走不过的是回忆，改变的一直是人心而已。用多久爱上一个人，用多久努力走到一起，用多久时间维系这段感情，用多久时间念念不忘，又是在哪一个瞬间突然释怀，最后才发现让一个人变强大的最好方式就是拥有一个想要保护的人。所以又想到了16年，有的时候想想那时候的夏天是真的也不错，一切都可以重来，或者一切都消失。有的时候又觉得这样是不是很白痴，明明很多事情都还没有做就这么死掉了，肯定很不开心。终于明白了，原来时间不等人。曾经有一位梳着马尾的姑娘在我心里住了很久，回忆有很多，比如那天在文化宫门口和她一起躲雨的场景，比如和她一起牵着手在西园国际过马路的场景，当然了还有喜欢那时她穿裙子扎起马尾辫的样子。年初去了西安，之后又去了上海。有一天王果喝多了问我，你有没有做一些事情是为了让自己死心？我说有的。咱们现在手里拿的不是啤酒和麦克风吗？他问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都这样？因为我们太舍不得 喜欢不一定合适，还是不能在一起。尽管这样，我还是很多次独白《大话西游》那段经典台词：你永远无法分辨什么是真爱，因为真爱总带着失望而来。下次想去成都，想去法国，想去巴塞罗那，还想去很多地方，所以希望地球毁灭的可以慢一些，希望可以再抓紧一些，因为时间不等人。有些事情现在不做，或许就真的再也没有机会做了。今天就应该是最重要的一天。如果你还年轻，一定不要放弃自己的想法。你要相信自己是一块金子，总有一天一定会发光的。希望如果你现在身边站着你喜欢的他，一定不要放开他的手，因为你们的相遇本身就是最美好的奇迹。我想他有时一定会抬着头问你，你为什么喜欢我，眼神里带着期待，心里带着一些忐忑。你问我为什么喜欢你，因为你就是你，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你在我心目中都是完美的。 这里是今夜思语时，我是主持人浩洋。社会心理学中对他人印象的形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律，叫做首因效应，也就是第一印象效应，是说人们比较重视最先得到的信息，并据此对他人做出判断。那么你们觉得自己在和心仪的人初次见面时，怎样才能给对方留下一个好的印象？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叫做诗意生活。十月的小城，烟雨蒙蒙，时光打散了我所有往日的回忆。当微风拂过我愁绪满载的脸庞，我知道那落下的思念深深，带走了我所有的感情。一段故事没有开始就有了结局，你和我渐渐远去，没有回忆，没有曾经，有的只是陌生的距离。时光会走，记忆未必会散去。正如满山的枫红醉了晚秋，也浸染了我的心事。有时候，多想踩踏着这满坡的红叶，走在青春的末影中，和你一起散着步，聊着天儿，任凭着轻轻低吟的微风掠过我们的感情线，一曲无题的相思乐，独立山峦间，穿着单薄的外套，径直亲吻着霞光里留下的浅思，看着环山的湖水波光粼粼，泛着轻舟湖畔孤灯，仿佛此时成了今生最美的遗憾。我走在红尘故里，想象着你陪在我身边，肩并着肩，摆渡千般苦涩，许下朝朝暮暮的承诺。风是最温柔最自然的触动，无形甚似有形，就如落在指尖的一笔潦倒，写进这个季节里专属的忧伤。盈盈一水间，洗尽铅华成素姿，如天空 漂浮过的白云，承托着湛蓝的恬淡。心似白云常自在，意如流水任东西。一切浮华都是沧桑过后一抹流畅的清欢。山自有巍峨，水自有怅然。枫红裹着千古颂歌，才知漫游间的诗情画意。如果没有遇见你，我不会相信幸福有多远。如果没有遇见你，我不会知道我还会相信爱情。可是一笑而过的风景终究失了美丽。遇见你，来不及拥有便已失去。我是否还要再感谢这样的相遇？拿不起放不下，我们是不是匆匆而过的追忆？相遇是缘，却未必有份。还是那样的花自飘零水自流，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我该怎样去徘徊你的世界？在你的视线之外，就算我过得精彩，你也不会留恋我的悲哀。天上人间，悲欢散聚，我不知道该不该去等待你的爱。历久凝香，盼着喧嚣远去，为生命留一段白。就算是伤害，我也不介怀。感情的世界太认真就会输掉，可是我还是那么认真的想要和你天荒地老，而不是哭着想你的美好。第一眼的爱情悲伤给谁？我嘴角露出的笑容全是因为你。不知道多年以后你还会记得我吗？短暂的相逢换来的却是我一个人的歌泣，一个人的相思，一个人走在无人的街道，唱着一个人的单身情歌。为什么任凭你潇洒的离去，从我的世界里留下太多的不自在？何为缘分？终究是一个人牵强的来去。遇见是一场新的别离，那么别离会不会让我重新认识你？当一切都成了无奈，我知道总有一天你会离开，可是没有想到这会来得这么快。等待倾注我所有的爱，等待着你给我的未来，可是你悄然的选择与我无关。等待忘记你，等待学着放弃你，等待不再想起你。可是我终究是在欺骗自己，不愿忘记你，不愿放弃你，让你成为我唯一的等待，成为我唯一的爱。不要这么残忍的选择放开，不要这样残忍的选择漠然。没有机会的爱，无法说出的坦白，从相识到现在只剩下远远的背影在风中飘然。我想问上天，为何在这里相遇？为什么是此时此刻的相遇？我们离得有多远才会有这样的孤单？树叶绿了又黄，花儿谢了又开，我试图说服自己，可是还是想起你，想要记住你。月色清寒至心里，也包含着万般温馨，可是这般清冷萧瑟的时节里，却再也没有一点点你的回音。